周莹雪说的是客观事实，她两个手都站着呢，确实没法给李然抹药。若是她松开手了，怕是旁边的爬墙虎立刻就要把她吞没。而且周莹雪现在的心态跟看热闹似的，老爷你不是纯洁吗？连跟我牵个手都要戴手套，这会儿看你怎么办。任小素想了想， 算了，不抹药了，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啊，这人命关天哪，说不抹就不抹了，老爷你还是人吗？ 却听旁边原本正昏迷的李然忽然开口说道， 我可以自己抹。 哎， 周银雪和任小素低头一看，原来是李然已经醒了，正挣扎着接过任小素手里的黑药。 别松开我的手，不然那些爬墙虎还会攻击你。 周银雪补充道，好戏是看不成了，强大的求生欲促使李然苏醒过来。李然一只手艰难地给自己涂抹黑药，脸上的血气以可见的速度恢复着。这黑药不光是有疗伤的功效，还能造血。任小素心想，这宫殿解锁给他的第一个商品就是如此万能的外伤药物，会不会就是怕他一不小心死了？那这黑药的内服作用又是什么鬼啊？李然发现自己的体力在快速地恢复着，他自己都惊奇了。 这是什么药？太好用了吧。 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 话刚说完，李然眼睛闪亮亮地看着他。 你是专门来救我的吗？ 说着，李然就要伸手去抱任小素了，结果中间的周莹雪一把就把他拉开了。 我看你是在想屁吃，别你呀、啊、你呀、啊、的，救你的是俩人，请用你们这个词行吗？怎么就把我无视了呢？我们可不是专门来救你的，别臭美了啊！ 李然没抱成任小素，心中有些遗憾。不都说英雄救美之后要以身相许吗？怎么美女要以身相许，对方还不乐意的样子呢？剧情不对啊。可来不及多想呢，整个壁垒的爬墙虎突然躁动起来。任小素看着脚下的爬墙虎藤蔓，就像是波涛似的涌向壁垒中心。 这是怎么回事？ 像是新的狩猎开始了，快走，往壁垒中心走。 当罗兰等人藏身在商店之后，外界的视野就被卷帘纹彻底隔绝开了。商店里俨然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那些疯狂的爬墙虎从卷帘门下的缝隙渗透进来，但不管进来多少，都会被周琦用超凡能力抽出水分，转眼就变成干枯藤条，碎裂成粉。 还能坚持多久？ 最多一个小时。 周琦面带愁云，他问希望传媒的记者周涛， 你说王室部队下午才过来，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上午11点。 周涛靠在墙角坐下，他从商店里找来笔和本子，不停在上面写着什么。罗兰好奇道， 你写什么呢？ 只见脸上都是灰尘的周涛说道， 我要详细记录灾难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里没法说清楚的事情都要写下来。这爬墙虎应该只对生命体感兴趣，我写完就给总编打电话，告诉他这本子的位置。当王室部队把它消灭之后，希望传媒的记者回来把这个本子取走，这就是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人可以死，但记录的东西要留给世人，这就是周涛的态度与尊严。罗兰乐呵呵地打量着周涛，此时周涛脸上还有血痕，手掌也因为之前摔倒时磨破了。他对周涛说道， 我以前总觉得中原人都挺虚头巴脑的，你就看王氏，明明自己有野心，结果非要往我庆氏身上泼脏水。不过没想到你们这希望传媒的记者还挺可爱的。 周涛头都没抬， 只是职责所在罢了。 有你们这样一群人在，人类的传承就不会真的彻底断绝了。反正我是做不到这一点了。 罗兰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一是重情义，明事理，二是绝不嫉贤妒能，对方比他强他就承认，承认又不会少块肉。这时罗兰又看向周琦， 抱歉把你带到中原来。 老子是来赚钱的，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富贵险中求，老子心里有数。 其实你不用这么拼命的赚钱啊，虽然你死爱钱，但我和庆枕都拿你当最好的朋友，只是担心你不拿我们当朋友而已。 周琦沉默了片刻，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满嘴说谎话，不怕下八蛇地狱吗？ 罗兰嘿嘿笑了两声，周琦也跟着笑了起来，旁边的庆氏军人也不知道这两位大佬都快死了突然笑起来是怎么回事。 哎呦，没想到最后是跟你这个死胖子死在一起，晦气。 周琦说道，慢慢的他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状态了。 如果活着出去，能把庆枕那个秘书配给我吗？ 罗兰瞪大了眼睛， 你老惦记我弟的秘书干啥？ 话刚说到这里，外面的爬墙虎似乎是感知到了周琦已经力竭似的，竟突然将大量的藤蔓席卷进来。而后爬墙虎没有去攻击商店里的众人，而是硬生生用藤蔓将卷帘门给掀了出去。哗啦啦的噪声之中，罗兰目瞪口呆地看着卷帘门被爬墙虎掀走，整个商店豁然洞开。他喃喃道， 门都没有了。 周琦也不知道这是在回答自己，还是在描述眼前的客观事实。只不过周琦看到外面的场景便愣住了。 你们看外面，是不是有仨人正走过来呢？ 罗兰定睛一看， 老子是眼花了吗？那不是任小素吗？ 这一路上他就老嘀咕，要是任小素在就好了，他们指定死不了。罗兰嘀咕的时候，周琦还有点不服气，可现在他服气了，却见任小素和周莹璇、李然三人手牵着手走在爬墙虎的藤蔓上，跟没事人似的。哭喊中，纷乱中，这世界的喧嚣中，每个人都在忙着保命，回忆人生。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三个人手牵着手漫步在大家的面前，看样子恨不得像是要放风筝野炊似的。时间好像放缓了一些，这三人在大家眼中被一帧一帧的慢放，然后这一帧一帧的画面击碎了所有人的世界观。任小素看到罗兰便惊喜地挥了挥手，彼此就像是某个街角重逢的老友，等会儿就要约着一起去吃羊肉泡馍了。周琦服了，他真的服了。在狂猛暴躁的爬墙虎中，有活人就够让人震惊的了，他们居然还他妈手牵着手，咋的？来逛街呀？这也太诡异了吧。罗兰看着外面那三个人，连马上要席卷过来的爬墙虎都视而不见了。 周琦，现在服了没？ 几近油尽灯枯的周琦怔怔道， 服了，我服了。 之前按照周琦想来，任小素就算再牛逼，那不跟他一样是超凡者吗？超凡者都自命不凡，谁比谁多条胳膊少条腿的？周琦心想，自己就算是面对李神坛也未必没有办法，正面刚不过可以暗杀呀。而且周琦又是最早觉醒的那一批超凡者，身体素质也超过当下大部分超凡者，所以罗兰老是在周琦耳边提任小素，这就让周琦很烦，搞得好像他很没用一样。但是现在有个参照物就不一样了，他打不过这爬墙虎，而对方在爬墙虎之上气定神闲地走着，还牵着女孩的手，这种视觉冲击力简直酸爽。重点是为什么在这种危险的地方还要牵女孩的手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爬墙虎将要把罗兰等人全部缠住的那一刻，他们身前忽然有黑色的刀影一闪即逝，快到他们根本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将来到他们面前的爬墙虎尽数斩断。周琦豁然抬头看向任小素，只见那少年右手握着一柄黑刀，可周琦没想明白，大家相距上百米远的，对方是怎么隔空斩断藤蔓的？这一刀极其神秘。当然，主要是不神秘也不行。任小素以前还用暗影之门拍过罗兰脑门来着，动作必须得快，不然就被罗兰发现了。被斩断触手的爬墙虎陷入暴怒，他的智商水平虽然还很低，可就是傻子被打了，也是要还手的呀。在他感知中，任小素、周莹雪、李然三人依然是隐形的，于是他将怒火全都集中在了罗兰等人身上。下一刻，罗兰眼睁睁地看着爬墙虎掀起一片绿色的巨浪向他们拍来，那藤蔓缠在一起宛如一只巨大的手掌。罗兰有些绝望了，这种力量或许真的不是哪一个超凡者可以抵挡的吧。不过他忽然觉得没什么遗憾了，就像他给周琦说的那样，其实他和庆振一直把周琦当作最好的朋友，只是担心对方不拿自己当朋友罢了。对于任小素也是如此。罗兰一直都很羡慕任小素，也佩服任小素，拿任小素当作很好很好的朋友。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多次邀请任小素，也不会派一支装甲旅去奔袭北湾河。可他最担心的是，任小素并没有拿他当朋友。可现在呢，就在这危城之中，对方前来救援，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做到为朋友赴汤蹈火？罗兰觉得自己应该知足了，有这样的朋友，人生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遗憾了。罗兰大喊， 不用救我了，快跑吧，咱们打不过他。 然而他看到任小素竟开始一言不发的狂奔，任小素身体里难以计数的纳米机器人开始疯狂涌动着，似乎是太久没有出来活动身体了，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在感知到主人的召唤时，竟仿佛在他身体里发出欢呼的嘶鸣，愉悦的躁动。他们奋不顾身地从任小素血液中渗透而出，一粒粒纳米机器人在主人皮肤表面结成细小的蜂窝状结构，转瞬成为主人最坚实的外附式装甲。这一幕对于纳米机器人来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从血管到皮肤表面的距离就像是一场伟大的冒险。可这一幕对于罗兰他们来说就太快了，就好像任小素在与那绿色的手掌赛跑一样，但时间却站在了任小素这边。他们的瞳孔里，任小素完成整个外附式装甲的过程只是一瞬，清秀的少年就变成了钢铁猛兽。在任小素狂奔驰援的过程中，因为他松开了周莹雪手掌的缘故，爬墙虎也开始攻击他。可爬墙虎的尖刺面对外附式装甲有些无力，连子弹都打不穿的外附式装甲堪称任小素当下最大的依仗之一。当那绿色的巨手要拍下时，罗兰兴奋地看着任小素冲到他们面前，然后反身独自一人面对那所有的惊涛骇浪，愤然跃起。此时罗兰只能看到任小素身穿外附式装甲的背影，正迎着阳光宛如起飞似的撞向爬墙虎藤蔓，黑色的刀硬生生将那手掌劈开，从手腕处一刀两断。李然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所以这就是周莹雪心甘情愿当丫鬟的原因吗？那个少年总能在最危难的时刻给人无与伦比的安全感，那种力量。 快救他们，争取一点时间。 任小素从空中落下来时吼道。周莹雪带着李然冲了过来，趁爬墙虎还没组织起新的反击力量之前，赶紧对所有人喊道， 罗兰快来拉着李然的手，后面的人拉住罗兰的手，一个接一个，不要乱。 在场除了周涛都是身经百战的聪明人，他们听了这话立刻明白了周莹雪的意思。难怪之前任小素要和对方手拉着手，原来是因为对方有某种能力可以不被爬墙虎攻击。竟是军人抬着罗兰跑到周莹雪身边，硬是将罗兰的手塞进了周莹雪的手里，再把疲惫的周琦送到了罗兰身边。紧接着 庆氏军人们立刻有序地相互把手握在一起，班组长则握住了周琦的手。一般这种时候，要是有人在绝境里知道只要握住周莹雪的手，一定会一拥而上，最终导致场面极度混乱。但庆氏军人没有这样，反倒是一瞬间就完成了队列，班组长在前，其余战士则在身后依次相连。最后一名军人甚至还有空去寻找希望传媒的记者周涛。就在大家彼此紧握手掌的刹那，旁边席卷他们的爬墙虎顿时失去了目标。任小素不再跟爬墙虎死磕，而是却握住了记者周涛的手掌。 快走，趁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离开这里。 既然找到了罗兰，那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必须尽快撤离。一群人在密密麻麻的爬墙虎藤蔓上面手拉着手，开始了一场盛大的逃亡。这个画面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罗兰牙疼道， 老子上一次跟这么多人手拉着手还在幼儿园里玩游戏的时候呢。 不过任小素没有回答他，因为他发现这次兴许是从爬墙虎手里抢了太多食物，以至于爬墙虎虽然一时半会儿没攻击他们，却始终有触手不停地跟随着，随时可能再次发起攻击。任小素庆幸他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罗兰，顺着爬墙虎藤蔓的滚动方向找去，尽头赫然就是罗兰的位置。但这大概也是周琦自救的缘故，若不是他撑这么久抽哭了这么多藤蔓，爬墙虎也不会如此暴怒的想要集中力量消灭他们，任小素也就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一群人漫无目的地逃亡着，壁垒里已经看不到其他活物了，这座壁垒彻底被一株植物占领。在之前他们真的没想过这世道连植物也这么可怕。此时众人逃跑之中，爬墙虎的藤蔓触手就始终坠在他们的身后，没有攻击也没有放弃。 任小素怎么办？ 罗兰气喘吁吁地大喊道。周莹雪回头看了一眼，任小素因为身穿外附式装甲抵挡藤蔓的缘故，成为了整座壁垒里爬墙虎最后的目标。爬墙虎像是要把所有愤怒都倾泻在他身上似的，无边无际的藤蔓正席卷过去，一根根的藤蔓把任小素包围得像是毛线球一样，触手上的尖刺全都在试图肢解外附式装甲。藤蔓里没了动静，好像任小素对这么多藤蔓也无能为力。 我们回去救他吧，不能留他一个人在这里啊。 只是周莹雪却没好气地说道。 顾好你自己吧，这藤蔓困不住我家老爷。 罗兰被怼得差点泪流满面，这咋几天没见，任小素又多了个超凡者丫鬟，怎么超凡者都往任小素身边扎堆的凑啊？就像是要印证周莹雪的话一样，当所有藤蔓都围上去的时候，罗兰竟看到那藤蔓包裹之中一柄黑刀自内向外的穿透而出，紧接着横切，那看起来坚韧无比的藤蔓被摧枯拉朽似的切断了。金属质感的钢铁猛兽从藤蔓包围中一跃而出，罗兰听到任小素的声音， 怎么还不走，快点离开。 罗兰心想，好吧，这货确实不需要人救。众人再次开始奔逃，而任小素则快步赶上了他们，那些藤蔓竟没有一根能让他步伐停顿丝毫。当任小素来到李然身旁，外附式装甲刹那间退回血液之中，那些可爱的纳米机器人在进入身体后迅速收缩了自己的机械臂，蜷缩成一小团开始充能，并等待主人的下一次召唤。可就在纳米机器人想要全部进入身体的时候，斜刺里突然有一根藤蔓想要刺入任小素的左手手臂。仓促之间，任小素再次调动纳米机器人，在胳膊的皮肤表层集结，挡住了这一击。付出的代价就是有一小块纳米机器人构造的防御装甲因为这一次脱落在了地上。毕竟是仓促之间再次激活纳米机器人，任小素觉得丢失一点纳米机器人问题不大。之前罗兰提到过，庆氏那边也已经完全掌握了纳米机器人的技术，那些科研人员全在他们手里，所以任小素想要补充纳米机器人随时可以去庆氏取，或者以他和庆氏的关系让对方送货上门都在情理之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来不及多想，任小素重新戴上手套，握住了李然的手。周莹雪暗自撇嘴，逃亡之中他还有空再想，老爷这也算是一视同仁了吧？只是这都什么危机关头了，你老人家还有心思再额外戴个手套啊？当任小素握住李然的手时，李然幸福感突然就提升了，只是他马上就发现自己握住的手怎么毛茸茸的。爬墙虎再次停止了对任小素的攻击，只是这一次任小素正面硬汉他程度太过激烈，就算他智商再低也察觉不对劲了。所有藤蔓都调转矛头指向任小素，没有动手，似乎还在思考什么。任小素见势不对， 快走快走，希望他跟鱼的记忆一样只有七秒，要是七秒之后他能把我们给忘掉那就完美了。 罗兰一边跑一边寻思着，这次逃亡简直别有一番滋味，大家手牵着手大步狂奔，紧张与恐惧之中竟然还带着一点点喜庆，仿佛正在奔向希望的田野。只是没人注意到，当任小素手臂上那块纳米机器人脱落之后，街道上的一个监控摄像头突然转向那块纳米机器人。外附式装甲脱落后会立刻变成暗淡的灰色，可这一次当它落在地面的时候竟再次化成了银色的液态形体。那些小家伙呆滞地停留在原地，似乎有一段程序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开始与任小素争夺控制权，可不管那段程序如何努力都无法将控制权争夺过去，直到任小素远离之后才被他寻找了一线机会。再次刷机，小家伙们又灵动了起来，而后银色的液态金属不停向监控摄像头流淌过去。可这一小团液态纳米机器人贴近装有监控的灯柱时，竟瞬间融入了灯柱消失不见。这一刻任小素皱起眉头，察觉到了什么。那些纳米机器人虽然掉落了，但一直都还在他的感知中，可现在他们与任小素彻底断绝了联系。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吧，任小素想到，也可能是能量耗尽了，任小素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失去的纳米机器人并不多，任小素甚至都不用找庆氏额外补充，这点损失对于整个外附式装甲来说没什么影响。就在爬墙虎藤蔓环伺之中，任小素他们硬生生跑出去了十多公里。罗兰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到后来完全是周莹雪和周琦在架着他跑的。罗兰一路双脚离地飞行，顿时感觉这场逃亡更加喜庆了。慢慢的，爬墙虎藤蔓与他们保持的距离越来越近，任小素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下一秒，这爬墙虎藤蔓竟然开始尝试攻击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老爷怎么办，我的能力不管用了。 周英雪急了，要是他的能力失效，岂不是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罗兰也没了奔向希望田野的心思。 这位女同志，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是周莹雪尝试与这爬墙虎沟通，却只能感觉到一股暴虐的情绪在所有藤蔓之中肆意流淌。周莹雪也无能为力，周琦想要再次催动自己的能力来抽干附近的藤蔓，可藤蔓太多了，以至于能力的反噬让他吐出一口鲜血来。任小素望向四周，手上的黑刀还在不停地斩断向他席卷的藤蔓。 能活到现在也算是比整个壁垒几十万人都要幸运一些了。 可这时李然发现自己握着的手竟然抽离了。任小素孤身一人不进反退，罗兰愕然回头看向任小素，对方的表情就藏在兜帽之中。 他现在最恨的人是我，你们继续往前走。 其实任小素早就明白了，周莹雪从爬墙虎嘴里抢夺食物，虽然这一抢就是十多个人，但爬墙虎并不会因此发现他们的行踪。而如今爬墙虎之所以如此愤怒，还是他刚才始终拿任小素没有办法才导致的。任小素斩断了他那么多触手， 现在就想轻松简单的全身而退？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你打傻子一拳，傻子也会还手的。既然仇恨点全在任小素自己身上，那任小素让他们先走又有何妨？果然，他一松手，这爬墙虎的矛头全都指向了他，不再攻击周莹雪他们了。周莹雪回头看着任小素愣住了。 老爷，我不走。 刚才不还对罗兰说，顾好自己就行。 现在不一样。老爷，你跟我们一起离开，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曾经大丫鬟心里老是在想，等她跟着老爷赚够钱，就独自一人享受生活去，谁要一辈子伺候什么臭男人啊？一个人逍遥自在的当富婆不好吗？她两次想要离开，但终究留了下来。周莹雪那时候安慰自己，只是钱没赚够还不能走，再跟着老爷赚点钱。可渐渐的，那样的念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一刻，周莹雪看着任小素一个人置身于藤蔓包围之中，心中突然剧烈的疼痛起来。可明明自己只是想帮着对方赚大钱的呀，怎么心里这么疼呢？ 快走吧！ 任小素笑着又斩断了数不清的藤蔓。 我一会儿在壁垒外面和你们会合。 只是这时，任小素看见周遭的环境愣了一下，然后罗兰他们站在原地，竟看到任小素此时一边砍藤蔓，一边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份报纸。罗兰看着任小素单手翻报纸的样子，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惬意。他忽然觉得，其实任小素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的吧，就冲对方这么气定神闲的样子，哪有什么面对危险的态度？关键是，你这时候看什么报纸啊？此时任小素豁然抬头，他对照着手里的报纸，再对照着附近的建筑，甚至还举起报纸来比对着。任小素手里的报纸是十几天以前的，那时候有一条新闻说61号壁垒里冬季爬墙虎仍旧没有枯萎，很多人像游客一样来观赏拍照。报纸里便附了一张照片，正是种下爬墙虎的那户人家。爬墙虎最开始就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然后才一片片地蔓延开来。新闻里还采访了当时的住户，住户笑称自己只是随手撒的种子，自己也没想到爬墙虎会长得这么好。当时任小素印象挺深刻的是，那栋居民楼旁的高楼上还有一个很醒目的红色招牌，家父富桥足浴养生。而此时此刻，任小素看着远处一栋居民楼，再看看他旁边，可不就是家父富桥足浴养生吗？如果说植物没法移动自己根系的话，那岂不是说这爬墙虎的根系就在那栋居民楼下？罗兰崩溃道： 大哥，你是我大哥行不行？咱这时候能不能别看报纸了呀？你是在炫耀自己的武力值吗？ 眼瞅着爬墙虎一波波地攻击任小素，而任小素一心两用竟然还全都挡下来了。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如果我帮你找到他的根系，你有几成把握能控制住他？ 周莹雪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任小素会突然说这个，只是他立马回过神来回答： 如果他还算是植物，那我就有100%的把握。 任小素笑了起来： 那我送你个礼物。 说着，任小素骤然冲破了爬墙虎的封锁，一路朝着红色的招牌处冲去。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原来刚才任小素看报纸是找到了爬墙虎的根系线索。罗兰感慨道： 这么危机的关头了，竟然还能保持理智找到线索，我服。 周莹雪哼了一声： 哼，要不怎么是我家老爷呢？死胖子，赶紧自己跑一段，别让我老架着你，大老爷们的自己不嫌寒碜呢。 罗兰气得当场想骂街，人和人之间的待遇为啥相差这么大呀？这姑娘恶心人的时候，嘴里的话是真难听呢。这时当任小素突然转向朝着爬墙虎根系冲过去的时候，爬墙虎好像更加疯狂了。他似乎也意识到任小素想要干什么。根系是一株植物的命脉，就算这株爬墙虎再厉害，也没法超脱本身的自然规则。 就像是人类超凡者被命中了脑部和心脏也会瞬间死亡一样。大家虽然变强了，但依旧没有超脱原本的规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时间，任小素在队伍的最前面开路，随着他距离那块招牌越来越近，身边的爬墙虎也越来越疯狂。这也证实了任小素的想法，爬墙虎也害怕，如果不害怕，他不至于现在反应如此激烈。罗兰等人看到任小素再次穿上了外附式装甲，不仅如此，任小素还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手雷来，也没有刻意要扔哪，就是要不停地扰乱这爬墙虎的注意力，攻击节奏。 哎，等等等等，任小素，你小心下水道啊，他的触手会从下水道里边钻出来的。 罗兰对此心有余悸，他之前还差点钻下水道呢，结果就亲眼看到有人被拖入了下水道。只是罗兰有点好奇，好像这一路上还真没见过有爬墙虎的藤蔓从窨井盖偷袭任小素啊。事实上，当初任小素和周莹雪进屋营救李然的时候，任小素让周莹雪先进门，就在后面悄悄地放出了老许。不过老许压根不是生命体，所以爬墙虎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此时老许就在任小素的脚下，紧紧跟随着他的步伐冲杀不停。以老许的实力，甭管这下水道里藏了多少触手，都不可能钻出窨井盖攻击任小素了。任小素看了一眼近在百米之内的红色招牌，然后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外附式装甲的能量，他回头对周莹雪问道： 怕不怕？ 不怕。 周莹雪摇摇头，他没有说假话，任小素在前面披荆斩棘时，他真的不怕。 机会只有一次，准备好了吗？ 任小素也是依靠外附式装甲才能跟这个恐怖的爬墙虎正面硬汉，如果没有外附式装甲，任小苏很难应对那无处不在的触手尖刺。可外附式装甲向来都有一个弊端，能量短缺，仅仅依靠在人体内的生物能来补充能量实在太慢了。而且纳米机器人自身体积小，能够储存的能量也极其有限，所以这时经历了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任小苏的外附式装甲已经有点撑不住了，他才会对周莹雪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这次没能成功，那就只能继续逃命了，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迅速离开这里。他这里还有个底牌，就是蒸汽列车，但蒸汽列车也不是万能的，任小素担心蒸汽列车这么庞大的体积很可能会被爬墙虎缠在原地动弹不得。 距离他根系大概还有百米距离。 任小素回头说道： 周琦，你还能战斗吗？我需要你在这里守护其他人，我送周莹雪进去。 周琦笑了笑，将嘴里的血沫给吐在了地上。 难得当一次英雄，怎么能说不行呢？你放心的去，我没死之前这里不会有人死在我前面，我还等着回去以后罗老板把庆晨的女秘书配给我呢。 罗兰笑骂道：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任小素和周琦其实并没有打过交道，但今天算是共患难了，也对这个周琦有了深刻的印象。 咱们走。 任小素说着便继续向前冲去。周英雪松开了李然和罗兰的手，紧紧地跟在任小素身后。当周英雪松手的刹那，爬墙虎找到了新的敌人，密密麻麻的藤蔓向他们席卷过去，而周琦则坐在地上闭上了眼睛。只见周琦身上亮起蔚蓝色的毫光，那些接近他们的藤蔓一瞬间全部枯萎，方圆十米之内竟是一时间没有任何藤蔓能够近身。可罗兰发现周琦的面色在越发的苍白，他坐在周琦身旁有些怅然。这些年来，自打他知道有超凡者之后，就挺羡慕那些超凡者的，他罗兰的意志也并不比别人差，可为什么他就没法觉醒呢？例如此时罗兰只能悲叹自己没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琦透支着自己的精神力来保护身旁的所有人。如果他罗兰也是超凡者， 就算这次真的死了，也可以很骄傲地在地下对周琦说，他也是带着尊严死掉的。可惜他不是超凡者。就在任小素带着周莹雪距离根系还有50米的时候，周琦终于有点支撑不住了。方圆10米之内，渐渐开始有漏网之鱼出现，一根锐利的触手毫不留情地刺向周琦的心脏。周琦感知着这一切，他知道自己恐怕大限将至了。说实话，他也想不明白自己这辈子到底值不值。 清晨，我答应你的，我做到了。 周琦心里说完这句话便准备等死，可异变突生，一名庆氏军人竟挡在了周琦的身前，任由那根藤蔓刺入自己的身体。而后他用手臂狠狠地抓住藤蔓，不让这锐利的触手继续伤害他背后的周琦。这名庆氏军人的身体被洞穿了，破裂的内脏开始溢出鲜血，从他的伤口中流出，从他的嘴巴中流出。罗兰愣在当场。 你， 庆氏军人对罗兰笑道， 老板保重。 说完他便无力地低下了头颅。周琦用透支的精神力守护着所有人，而这些庆氏军人们则恪守职责，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周琦和罗兰。视死如归说起来简单，可这世上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午后的阳光酷烈，罗兰只感觉自己喉咙里塞了什么，梗得他有点难受。又一名庆氏军人死在周琦面前，为他挡住了一根藤蔓，这是那位班组长。他临死前对罗兰笑道， 我这个做班组长的竟然还没有手下士兵有觉悟，让他死在了我的前面，真是惭愧。 说完班组长再无声息。罗兰跪在一旁的地上泪崩如雨，可怎么也发不出声来。忽然罗兰晕倒了，有庆氏军人赶忙上前查看，一名庆氏军人惊疑不定， 老板身上好像有层薄薄的金色毫光，是我眼花了吗？ 任小素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一切，只是机械地劈砍周遭的爬墙虎藤蔓。当他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开始溃散坠落的时候，任小素第一时间就将这些小家伙全都收回了身体里，以免他们全部死亡。剩下的30米路，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硬扛了。周莹雪默默地跟在任小素身后，他看着面前的惊涛骇浪，可是没有半点威胁能够到他这里，因为全都被任小素挡了下来。他看着面前少年的背影，因藤蔓舞动而卷起的狂风将他头发和衣服刮得有些凌乱。周莹雪忽然在任小素背后说道， 老爷真有点羡慕姚小锦呢。 任小素没听清，头也不回地吼道， 你说什么？ 没事，我说你很帅。 哈哈哈，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此时到了最后5米，任小素将面前的藤蔓尽数展开，然后竟用4张4硬生生为周莹雪开辟出一条短暂的通道来。他回头对周莹雪吼道， 只有一次机会。 说着他拖住周莹雪的身体，奋力将周莹雪抛进那条通道之中，直抵爬墙虎的根系所在。随后任小素却被爬墙虎淹没其中。渐渐的，那爬墙虎根系开始迸发出绿色的荧光，转瞬间光芒万丈。壁垒忽然安静了，这是61号壁垒久违的平静。爬墙虎的藤蔓也不再扭曲着吃人，风也好像有一瞬静止。只见整个壁垒的藤蔓竟然都开始渐渐枯萎。任小素从藤蔓中杀出，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现在已经没有藤蔓在攻击他了。可是与任小素预想中的不同，他以为周莹雪控制藤蔓后，藤蔓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此时，他能以肉眼看见无数的绿色荧光正从4面8方汇聚过来，他们顺着藤蔓的枝条，一路汇聚到了根系所在的位置。 这一幕就像是无数的能量正在汇聚于一点，而那些失去能量的藤蔓则干枯如柴。那个汇聚了所有能量的点是周莹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号壁垒外面，庞大的卡车车队忽然来到集镇上，王富贵就坐在卡车里，焦急着打量着眼前的壁垒。只见壁垒果然如传说中的那样，有着数不清的爬墙虎，而且一旦有人靠近，就会立刻被爬墙虎的触手攻击。一起赶到的王氏部队在商讨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但其实大家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最终有人说道，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幸存者了，干脆用一把火烧了壁垒吧，这爬墙虎就算再厉害也得怕火。这次王氏部队能提前赶到，这也多亏了王富贵。之前大军集结，可是临时想要出发，有些军车在外面没有回来，于是王富贵主动提出，他们把货物先卸在军营里，然后用他装货的货车来运载士兵，这样王氏部队就不需要再继续等下去了。因此，这支最先抵达的驻62号壁垒王氏部队长官非常感谢王富贵，甚至跟王富贵称兄道弟起来，连连夸赞王富贵深明大义，是一个好人。王富贵苦笑，自己并不是深明大义，而是自己也有亲人恐怕现在就在壁垒之中，所以他也希望部队能够尽早赶到，说不定能救到自己的亲人。此时王富贵听到王氏部队的长官说要火烧61号壁垒，顿时就急了。 长官，我家人还在里面，你们不能烧掉他呀。 那位长官王林兰苦笑道， 老哥，就算你的家人真在里面，他们也不可能活下来了。我这边刚接到了上面下发的最新指令，有卫星拍到整座壁垒都变成了绿色，没有人能在这场浩劫里存活下来。 不可能！ 王富贵脑子里嗡的一声，紧接着大喊， 他不一样，他一定能活下来，当初那么艰难的情况他都活下来了，这次…… 说着王富贵竟往壁垒里冲去，身后的江武忽然拉住他。王富贵蓦然回头， 江武老师，你也觉得小苏会死是吗？ 不是，你留下，我去找他。 就在争论时，有人惊呼， 你们看，这壁垒闸门入口的爬墙虎怎么开始枯萎了？ 所有人目光看去，赫然发现真的是这样，那原本郁郁葱葱的爬墙虎竟真的枯萎了。 发生了什么？ 是有人在里面解决了他吗？ 王林兰皱眉看着这一切，现在没人能判断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爬墙虎自己出了问题，还是有人在里面解决了爬墙虎，没法确定。只是他怀疑，这世上恐怕没人能解决掉这种恐怖的生灵吧。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几十个春夏秋冬，春季万物萌生，夏季郁郁葱葱，冬季树叶泛黄，冬天冰雪覆盖。可此时的61号壁垒，那浓密且诡异的绿色正以极快的速度消失着，变成枯黄且暗淡的颜色，就像是眨眼间从春天夏天走到了冬天，就像是有人大手一挥洗去了这幅油画上的颜料，等着那颜色一点一点褪去。任小素看着身旁发生的一切莫名震惊，只因为这面积太大了，整个广阔壁垒都在经历这样的巨变，就会让人觉得这更像是自然的伟力。这爬墙虎起初也是正常生长的，直到火种公司和安京寺在壁垒内发生大战，导致超凡者的血液淋到了他的枝叶上，后来他开始吃掉下水道里的老鼠，紧接着开始吃家猫家狗，最后开始吃人。起初吃人也是偷偷摸摸吃的，大概是他也担心被人类发现吧。智力低，但不代表他没有智慧。 这株爬墙虎其实更像是一个小孩子，没人教他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于是便自私地生长。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任小素觉得这两个定义都不符合他的想法。他觉得人之初性本自私，无论对错。再后来，壁垒里的人就发现了爬墙虎的猫腻，便要用火焰喷射器来结束他的生命。爬墙虎自然不甘就这么被人类消灭，而且明明他才是更强大的一方，于是他带着愤怒将整座壁垒给埋葬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汲取了整个壁垒几十万人生命的能量，其中甚至有超凡者。他一点一点包围壁垒，其实所需要的能量是极其庞大的，但正是这壁垒里的几十万生命给他提供了养分，才让他能够如此快速的扩张。可以说他是献祭了一座壁垒才完成自己的成长，而现在这献祭了一座壁垒之后的能量都在向着周莹雪汇聚。在树枝枯萎断裂之后，任小素看到周莹雪就静静地站在爬墙虎的根系之上，双眼紧闭，他的手就搭在身旁爬墙虎的一根主枝上。爬墙虎被掌控了根系之后，只能任由周莹雪摆布。数不清的绿色能量从枝条上被抽离，从周莹雪手指汇入他的身体。任小素疑惑，难道周莹雪直接把这爬墙虎给抽死了？可是以一座壁垒为代价成就的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超凡者？整个人类历史上，周莹雪恐怕都是第一个经历这种事情的人。以前的大丫鬟虽然有很好的辅助作用，但战斗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可这次之后呢？那个特别喜欢嗑瓜子，在任小素面前毫无形象的大丫鬟，现在就像是一个身处壁垒之中的女神，掌控了一个壁垒的生死。下一刻，当所有爬墙虎全部枯萎的刹那，周莹雪也昏迷了。任小素走到周莹雪旁边查看，发现对方的呼吸脉搏全都正常，也许是吸收了太过庞大的能量，以至于他有些承受不住。说实话，任小素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此时周莹雪身上忽冷忽热，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任小素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可是忽然间，任小素发现身边的一切都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住了，她豁然回头看去，正看到罗兰从地上爬起来，而对方身上则覆盖了一层金色的豪光。任小素愣在当场， 你觉醒了？ 罗兰之前昏迷，与他现在身上正在渐渐消散的光芒都在向任小素证明一个事实，罗兰真的觉醒了。在此之前，任小素都已经习惯了这个胖子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而现在对方觉醒了。只是罗兰并没有回答任小素的问题，而是看向周琦身旁的那些庆氏军人们，他们依然保持着伫立的姿态，死死地守护在周琦身旁。任小素看到数不清的枯枝从这些庆氏军人身体上穿透而过，却没有任何一只伤到了周琦。这些庆氏军人以凡人的躯体为周琦构筑了一面世界上最坚固的墙。罗兰站在他们的面前说道， 其实我罗兰就是一个命好的胖子，才能让你们为我肝脑涂地，若不是我生在庆氏有个厉害的弟弟，大概会比你们差很多吧。我不是特别能吃苦，又好色又贪吃，明明胆子小得要命，却偏偏要做这世上最危险的事情。 旁边没人打断罗兰，大家都听他静静地说着。 出来的时候我跟你们开玩笑说，一定在中原给你们找到最漂亮的老婆，让你们带回西南去。对不起，我没做到，当时我只是吹牛而已。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吹牛惯了，管不住嘴。我其实有点跑题了，我本来是想说未来我还会面对很多危险，你们能继续保护我吗？ 罗兰定定地看着这些死去的庆氏军人，壁垒里寂静下来，所有人都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只是当罗兰话音落地的那一刻，庆氏军人的身体里竟然走出一个个金色的人影，那金色轮廓甚至还保留着这些军人们的模样。班组长笑着看向罗兰说道： 老板，好久不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